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当中数到最短的二月，在春暖花开之际就要和三月交班，二月再见，三月你好，永恒的魅力。三月一号，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最有四季感的这样的音乐，它的名字就叫做四季。这是来自于维吾尔第最著名的，也是在世界上可以说唱片卖的最好的这样的曲目，就是维吾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比如耳边所听到的像这样的一段，你猜到咯，最最著名的春第一乐章。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现在开始。 永恒的魅力。每到周四的时候，我们都会聆听一些唱片的这样的历史的版本。那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有人说这是谁来演奏的呢？尤其小提琴是谁呢？这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版本，上个世纪50年代，发行时间是在1959年，录制时间应该是在1958年。他的小提琴演奏呢是菲利克斯·阿约这位小提琴家。那其实在维瓦尔第四季当中，很多人说有太多太多版本了。没错，刚才我们也说，这可能是他的各种版本累计发行量最多、销量最大的，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在全世界哦。那你是否知道，其实四季的标题并非是后人附会，而是出自维瓦尔第本人之手呢？他甚至还为每一首曲子写了一首解释性的这样的14行诗，并且将每一句的诗印在相应的乐段的谱上。比如第一首就是春，首乐章开头诗句叫做春光重返大地，乐曲也是昂扬的旋律，配着那种兴高采烈的顿音节奏，一派欣欣向荣。那继续来聆听吧。那现在耳边依然听到的还是来自于他的春，春夏秋冬每一个都有3个乐章。那有人说春，既然维瓦尔第它的标志物是春光重返大地，那夏呢？马上就要听到夏了，夏日炎炎，人畜萎靡不振，这也是 维瓦尔第他在他的乐谱上写下的这样的对夏的解析。那来聆听吧，四季分明，在三月份第一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维瓦尔第的四季。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个来自于飞利浦唱片公司在1959年发行的这张唱片，应该是在1958年的录音，由小提琴家菲利克斯阿约他来主奏小提琴。当然呢，这个乐团呢也是被称为音乐家合奏团，他们演奏的这个风格是一派想象当中的田园风光，清新悠扬，神闲气定，而且呢也是有着非常绚丽色彩的。比如说这种热闹的场面也并不是被淹没在这种清新悠扬当中，反正听起来是一片的水光天色，一片柔美吧。继续来聆听，依然处在夏季当中。 Thank you. 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大概是在1725年创作的，这也是维瓦尔第大概50岁的时候出版的12首协奏曲和声与创意试验的第一号到第四号，合称为四季。那小提琴协奏套曲四季无疑也是维瓦尔第协奏曲作品当中最最出色的一套。1725年的时候，维瓦尔第也发表了这套作品，并且呢也是将它提献给了冯·莫尔金。它也是大型作品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和声与创意的尝试当中的前四部。那其实呢一共有12部协奏曲。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秋的乐章。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秋还有冬我们还没有感受得到。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聆听在三月第一天特别为你选择的维瓦尔第的四季。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今天来聆听的老唱片呢，是来自于1959年所发行的一张唱片，小提琴主奏呢是菲利克斯阿约这位小提琴家，那为他协奏的呢也是被称为音乐家乐团。在此刻一起来聆听的继续上半时段吧，是连接到秋的第二乐章。我是汪卓，欢迎你回来。 永恒的魅力，在三月份的第一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一部四季分明的作品，这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在他的四部作品的总谱的分页上呢，都相应的配上了一首用于说明音乐特性的14行诗。那我们现在一般认为这些文字是出自维瓦尔第本人的手笔。此外呢，作者还把这些诗句分散给写在各乐段或者是乐句上，也是使音乐和文字相呼应。其实呢，就算没有这些文字的辅佐，维瓦尔第那细致入微的刻画已经使他所要描绘的内容赫然一见了，而这些文字只是增加也是强调了作品的标题性。可以说维瓦尔第四季套曲是一幅幅富有表现力的风景画，他们穿越的是几百年的漫长岁月当中流传至今但是却很好证明生命力的价值。维瓦尔第把当时流行的复调大协奏曲的古老式样改造成一种为一件独奏乐器而写的协奏曲，这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改革，也是一个创举，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好听真美，是最好听的协奏曲。 刚才已经听完了春夏秋冬，就是来自于维瓦尔第他的四季。那此刻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留给春之声圆舞曲，乐一在三月的第一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四季分明的音乐，比如刚才所听到的春夏秋冬。那此刻我们再回归到春，永恒的魅力。今天在三月的第一天来聆听的是四季分明的音乐，当然最主要还是春意盎然。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天的鲜花》，高山作词，胡廷江作曲。